卫卫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职业同盟干部和职业同盟员开始进行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踏访行军。踏访行军队出发仪式2月4号在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前举行。参加者先向惠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和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仪式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仪式结束后，踏访行军队员们参观了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